去一层，泪难干，江山未老红颜旧，偏偏你不忍却要别离，痛红颜难去，不知此心何寄。在手上虔诚的分享，剪下一段烛光，将经纶点亮，不求荡气回肠，只求爱一场，爱到最后受了伤，